介绍一个朋友，不开心时候撒气的好朋友。我看好你哟，快努力满足我的要求，相信你可以做我的好朋友。土豪土豪土豪，我们做朋友，拥抱一下然后我们拉拉手。土豪土豪土豪，我的好朋友，啦啦啦啦，好朋友。什么都有，只是还缺少一个朋友，不开心时候撒气的好朋友。我看好你哟，快努力满足我的要求，相信你可以做我的好朋友。土豪土豪土豪，我们做朋友，拥抱一下然后我们拉拉手。土豪土豪土豪，我的好朋友，啦啦啦啦，好朋友。 现在心情不好，你就不许走。土豪土豪土豪，